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7集，继续大佬操作惊邪。九州游作为全球性高难度卡牌游戏，吃操作也吃卡牌组合，统领游戏界好几年，从未被超越。尤其是受 OST 战队、受杨飞还有三张神牌的影响，这游戏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影响。能够单排到至尊，拿到节目上，确实能够吸引一大票人的好感。再加上节目组还有其他的剪辑，让白天天在节目火一波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导演把台本合上，心底松了一口气，今天白天天的人设该不会出岔子吧。这边节目开始录制了，两组都是四人一组，呼啦啦一堆摄影师跟着两队人马，玩游戏要有游戏精神。秦修成那一组已经找到了一个任务点，是一个射击任务，四人总八次，射中两次红心就能拿到一个低级线索。秦修成那一组四个人都在射击。景文表弟精神一振，他游戏精神比较强，刚想对秦冉他们说他会，一偏头正是田潇潇的声音。 冉冉，竟然有人要买我的曲谱，请你在表演赛帮我重新编曲的那个。 妍希话不多，他戴着鸭舌帽静静地跟在秦冉身侧。听到这句话，他手压着帽檐抬头，嗓音清冷问道， 他给你编曲了？ 是啊，我们惊邪的一个表演赛。 提起音乐，田潇潇慵懒的眸色一震。 哎呀，不过可惜那场表演赛不能使用太多乐器，我后来才去音乐房找乐队录制了完整的曲子，刚发到微博上，第二天就有人找我买，温姐说要帮我卖掉。 你卖了吗？ 我还在考虑。 田潇潇摸着下巴，侧过眸，认真地询问秦闪。 冉冉，我可以卖吗？我命人分一半。 秦冉不太在意，他看着周围的古宅。可以啊。妍希目光有些钝，连脚步都凝了一瞬。好半晌，他才不知道用什么表情的看了田潇潇一眼。 对方出多少钱？ 10万。 田潇潇拨了拨垂到身前的卷发。 冉冉，我的作曲你的编曲有这么值钱吗？一首就卖10万，卖了我一年的房租就不用愁了。 啊！ 妍希愣在了原地。田潇潇似乎在考虑卖编曲的可能性。已经了解事情始末的妍希薄唇微抿，清冷地看他一眼，语气淡淡， 别卖 啊。 田潇潇反应过来，他点点头，那就不卖，虽然那10万确实有点可惜。田潇潇叹息一声，妍希更想叹息，他看着田潇潇欲言又止。三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不是编曲就是曲谱，身后的景文表弟完全插不上话。田潇潇提议去古宅中看看鬼，在秦冉看完鬼决定要试试街道上烤肉的时候，景文表弟终于忍不住了。 燕天王，我们不是来拍真人秀的，你们又吃又喝还看鬼算怎么回事？大型面积现场游戏精神呢。 景文表弟正说着，迎面碰到对面店铺里的秦修晨一组。 接个忙。 看到秦冉等人，景文就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有些疲惫地开口。 你们找到几条线索了？我们才3条，今天节目组搞事情，除了秦影帝射击中了3次，后面两个线索都是天天拿的，现在再拿第4条线索。 看到表姐，景文表弟终于忍不住了。 表姐，我们一条线索都没拿到。 秦修晨侧身看过来，眉头微抿。他伸手拿出来一个任务卡递给秦闪。 先给你们一个，我待会儿再去试试能不能拿到8进4的终极线索。 这个节目说到底还是真人秀，若是纯玩，没有拿到一条线索，后期在网上播放肯定是要被人喷的。秦冉不紧不慢地接过来，拿在手心稍微把玩了一下。节目录制要多久啊？ 晚饭前。 秦修成说到这儿，眉轻轻蹙起。 结盟，我们一起出去。 他也意识到这一期恐怕大多是为白天天设计的，几乎每到一个地方，白天天都能发上力。不用。秦冉把任务卡一握，然后抬头看了看天色，侧身看了一眼田潇潇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，我们走。请文表弟垂头丧气地跟着秦冉这一组，连导演组都急了。副导忍不住跟导演通话， 是不是我们设计太难了？秦冉他们一行人完全不进游戏地点，我们设计的好几个音乐游戏店铺他们都没有进去。 导演跟在摄影身后也忍不住皱眉，这几人除了颜值其他没有什么看点呢。两人正说着，秦冉那一组终于找到了第一个任务地点，看到他们选了小提琴店铺，导演组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个地方完全就是为了田潇潇跟妍希啊，尤其是为了妍希准备的。看守的是一个 NPC 老人，挺有高手风范的。景文表弟看了看任务点的要求， 这里要拉小提琴，严天王你会吗？ 他直接看向妍希，妍希眉眼微垂，抬手拿了一个小提琴， 叫我妍希就行。 然后把小提琴递给田潇潇，他记得田潇潇说过他是京协的人。京城小提琴协会，京城唯一一个能够步入 M 州的协会，也是唯一一个能够简称京协的协会，名气非常大，能够入会的都是小提琴界的天才。田潇潇接过来想递给秦冉，秦冉却是双手环胸，正漫不经心地看着其他地方没有接。看守这个任务点的老人听到田潇潇等人的声音，他懒洋洋地睁开眼眸，伸手指了指桌子上摆着的小提琴。 拿到任务卡的前提是把 D 小调或者自己的原唱唱。 正好抬头看到了田潇潇，他一愣。 哎，潇潇啊。 田潇潇已经把小提琴拿到了手上，这时候也看清了老人的脸。他回忆了一下，想起来这个人是谁了。 原来是海老师。 说完又给秦冉介绍。 哎，冉冉，这是协会的海老师，教一层学院的。 秦冉考核完之后就没有怎么去京协了。但田潇潇之后没有太多广告的时候，一直去找魏大师进修，认识了一系列京协的老师，海老师就是其中一个。娱乐圈待着的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记人准，只见过一面田潇潇也不会忘记的。听田潇潇叫的名字，海老师也朝秦冉看过去。京协没有人不认识魏大师的首席大弟子，对方七级水准的水平不说在学院，在一堆老师中也秒杀了所有人。这么长时间他没有出现，京协不少人猜他是不是到八级了。颇有高手风范的海老师站起来，他直接把最高级线索交给了秦闪。 啊，先把卡给你们，你们俩谁演奏啊？ 说着他目光期待地看向秦闪。他虽然是老师，也只是因为资历长，实际上他的小提琴也才六级，这在小提琴协会算高的了，毕竟一般每年五级的新生都能进 M 协。他没有见过现场的表演，此时当然想看了。秦闪拖着一张椅子坐好，撑着椅子扶手说，潇潇来。海老师遗憾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亲自拿过来小提琴递给田潇潇，然后又顺手直接把高级线索递给了秦闪。 一边的景文表弟看着秦冉随手拿过来高级线索，他伸长了脖子，十分疑惑，这就拿到了高级线索了？不说他，就连一直看秦冉这边分屏的导演组也差不多是这个表情。又来了。等秦冉一行人离开了，导演跟工作人员赶过来。 您怎么提前就把高级线索给他们了？我们设定的线索是超过你的水准，才能把高级线索给他们。 海老师小提琴拉都没拉，就这么把高级线索交出去了？节目组没有人学过小提琴，更不要说入京协了。听到导演的话，海老师顿了一下。 你知道京协吗？ 知道，您就是京协的人。怎么了？ 导演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他只知道田潇潇是演奏级别的小提琴手。 搜索京协吧，你们登录不了，但也能看京协的大致情况。 海老师把小提琴细致地收起来，跟着导演身后的摄像头在这个时候对准了导演的手机页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